是输对是你不对。

小巧还是呆呆的，听着消息哗啦啦。小溪它缠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腕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昆呀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巧还是呆呆的，听着消息话。树伴昆呀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西花啦啦。 收过戒指，却想着电视，口袋的双手都眷恋不诚实，爱过放肆。

忍不住想到发呆。

remember how awesome life is. Remember one time when you barely ate from laughing so hard. Remember how awesome love is. I know that sometimes, every now and then, you need a little reminder, a little reminder. So here's a reminder. 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。哎呦喂呀，直接淋雨也是路。